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八十五集，八王爷。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南宫记的。 是什么？ 南宫很小就开始跟随赵真了，当年两人年岁都不大，有一次呢，有刺客行刺差点成功，南宫为赵真挡了一剑，受了轻伤，总算是有惊无险。但是刘皇后还是要追究所有侍卫的责任，造成刺客偷袭最后还成功逃脱了，他们脱不了干系。如果你是皇帝，你怎么做？ 求情嘛，笼络人心的好机会。 我也觉得刘后是给赵真这样一个机会，让他趁机笼络人心的，但是赵真没这么做。 难道都杀了？ 也没有，包大人说了，赵真说他们的确是失职，应该罚，自己不好帮着讨饶，不然这以后宫里面守卫都会仗着皇上仁慈就掉以轻心了。可是他又说自己很喜欢这些侍卫，特别是不舍得打南宫记，不如让刘皇后罚他们一些别的。 还挺坦白啊。 皇后当时也傻了，就问赵真应该怎么罚。赵真说就罚他们去抓那几个逃掉的刺客，不抓住不准回来。 白玉堂听后了然点头， 练武之人不怕疼，怕的是受辱，赵真让他们去抓回刺客不是罚，是赏给他们一个挽回尊严的机会。 嗯，南宫记带着人去了，三天以后呢，将刺客抓回来了，还把刺客后面主使的人也抓到了。皇上奖赏了他们，不是赏赐金银啊，而是赏赐他们皇朝第一侍卫的称号。这帮人也就是现在赵真身边的影卫了，以南宫记为首，功夫了得，忠心不二。 嗯，情理之中。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赵普的。那年赵真八岁，赵普十岁。赵普从小就上房揭瓦，赵真小时候呢身体据说不好，不过赵普上哪儿都会带着赵真，赵真也会跟着他。一年中秋啊，赵普带着王府两个半大的小厮说要去抓河蟹。 他小时候也够无聊的，中秋节吃螃蟹买几个不就行了。 深秋啊，天冷啊，赵普不让赵真下河，让他在家里等着，还不能告诉王爷王妃，不然就不让他去了。但是等到傍晚的时候，突然下了大雨，赵真在院子里面看了看天色以后没打伞，拿了两捆绳子悄悄溜出了王府。 为何？ 赵真在河边找到了被困在一棵树上的赵普和两个小厮，原来他们遇到山洪了。水是突然从山上下来的，赵普当时一手抱着树干，一手拽着两个小厮，正没辙呢，就看到赵真到了岸边。赵普见他捆绳子在自己身上又绑在了树上，吓坏了，让他别下水，一会儿别淹死了，赶紧回家叫人去。赵真却说了，如果回家叫人，赵普起码一年也别想出王府，于是下水了。 以赵普的性格，从此之后别说不会跟赵真抢皇位了，赴汤蹈火都在所不惜了。 可不是吗？据说赵真游到树边已经用完了全部的力气，赵普一人拽着绳子将他跟两个小厮一起带到了对岸了。回去的时候众人都是落汤鸡，赵真就说是自己跑出门忘了带伞了，赵普找他去了，这王爷跟王妃才没有继续追究。之后赵真病了三天，烧得差点死了。 本性这么纯良吗？ 一开始我也这么觉得，但是你猜赵真醒过来跟赵普说了什么？ 不知道。 他看到赵普内疚，就说难过什么呀，只要我没死，这次就是我赚了。 白玉堂了然点了点头。 要叫赵普臣服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，赵真八岁的时候拿命去赌了一把，最后赌赢了， 换来了赵普的一世忠心。 是的。 第三件呢？ 他后宫三位妃子呢，各有特点，但是从来没吵过架。三个女人一个相公哦，从来不吵架，后宫一片和睦，安稳的就跟不存在似的。 展昭笑了笑，拍拍白玉堂的肩膀，白玉堂点头表示赞许， 很有说服力。 所以你觉得这个皇帝怎么样？ 比赵普适合当皇帝。 包大人也这样讲啊。 两人细声聊着进入了花园，就看到了来来往往忙碌的宫女太监。小宫女们都盼着展昭快来呢，今日真是养眼，除了有九王爷看，还来了个漂亮书生和一个瓷娃娃一样的小孩，再加上展昭。只是宫女们远远没料到惊喜在后头，展昭不止把自己带来了，还带了个白衣服的大帅哥来，看得宫女们都差点从九曲桥上摔下鲤鱼池去。公孙还纳闷呢，看着走到眼前的展昭和白玉堂， 这么慢，你俩不早来了吗？ 展昭尴尬，总不好说又迷路了，倒是白玉堂开口解围。 门口碰到欧阳他们聊了几句。 哦，难怪。 展昭和白玉堂落座后四外看了看，没见到赵普，就问公孙。 赵普人呢？ 九九刚才来过，又走了。 小四子捧着个石榴，火红火红的，也不知道谁给他吃的。 宴席貌似在里面的院子，这里让我们先坐着休息，赵普说他要准备准备。 展昭和白玉堂就有些好奇，请客吃饭还要赵普亲自准备？有丫鬟送上茶来，月牙儿蹲在小四子身边帮他掰石榴，陈修捧着茶杯坐在包大人身旁，好奇地四处张望。包大人很和气，帮他剥了个橘子，还跟他说了说花园的构造。很多大臣都陆续过来了，到了跟前都跟包大人寒暄两句，也不特别讲究什么礼数。庞太师也来了，挺着个大肚皮，身后跟着一个看起来十八九岁，长得还行，就是给人感觉有些油滑有些纨绔的年轻人。众人默契地对视了一眼，小螃蟹安乐侯庞玉。庞太师给庞玉介绍众人，庞玉很礼貌地行礼，之后跟着他爹到一旁坐着等候。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公孙也好奇，这人看着没那么讨厌呢。展昭望了望天，对包大人努努嘴。 包大人在呢，他当然老实了，他老子都不敢不老实。 少爷，我刚才在门口看到个女人。 月牙儿凑到白玉堂和展昭身后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公孙好笑地逗他。 哎呀，看到个女人，这么厉害啊。 月牙儿别抿嘴，示意自己正经呢。 你看到谁了？ 好像是心儿。 月牙儿不太确定地说了一句。展昭微微一愣，陈修捧着橘子跑过来，跟月牙儿一起点头。 我也看见了，就在宫门口，不过穿得好怪，我们没敢认，他应该进宫来了。 进宫？ 杏儿为什么会进宫呢？ 他不是一个人，跟一群女人一起。 月牙儿话没说完，突然抽了口气，捂着嘴望向前方。展昭和白玉堂微微一愣，回头看过去，就见一个人走到了他们跟前。两人坐着呢，抬头看了一眼，就见来的是一个看起来三十多岁的男子，身材颀长，骨骼均匀，面如冠玉，眉清目朗，有薄须，修剪的精致，儒雅贵气。他一身紫色便衣，头顶发束有金冠玉簪，黑发及腰，斯文中带着潇洒。白玉堂和展昭大致知道月牙儿什么毛病了，这月牙儿吧，跟一般的姑娘家不太一样，按理来说他这个年纪16、17岁应该钟情那些20出头的公子哥才对， 开封府的姑娘们有很多选择，展昭、白玉堂、公孙、赵普四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美男总有一款适合，但偏偏月牙一个都不喜欢，他只喜欢大叔。月牙之前暗恋天尊，当然是口花花跟陈修说着玩的，他整天都觉得可惜，天尊为什么不留胡子呢？不够叔。可如今眼前这位贵气的叔可是完完全全戳中了月牙的心尖了，连白玉堂和展昭都觉得他应该会喜欢。陈修扒着月牙的胳膊， 冷静啊口水。 包拯看到来人站起来行礼， 王爷， 包相可算回来了。 那人笑得分外好看。白玉堂看了展昭一眼，展昭放在桌案下边的手对他比划了一个八字，白玉堂心中了然，这位就是传说中的俊美贤王八王赵德芳。八王爷一来，不少人都跑过来打招呼，展昭和白玉堂就在一旁端详八王爷回礼和说话，两人默默对视了一眼。这王爷是古画里走出来的吗？举手投足有股传说中的飘逸之感，好是古典，留了须还能好看成这样，真不容易。两人正发呆呢，八王爷对展昭笑了笑， 展护卫，好久没见了。 展昭回过神，站起来给八王爷还礼，他也纳闷，其实之前见过几次了，每次见都觉得比以前帅一点。包拯给八王爷一一介绍众人，八王爷显得谦厚温和，或者说温柔更加确切点，连声音都有一种安安静静的感觉，把一件宽袖长袍穿出了顾恺之笔下的魏晋之风名士之态。小四子捧着个石榴，表情和月牙差不多那么吃惊，八王爷早就看见他了，夸他可爱。公孙连忙将小四子抱起来， 叫人呢？ 叫什么？ 八王爷伸手去抱小四子，月牙就捂心口，一旁陈心一个劲儿给他扇风，让他撑住不能晕。八王爷抱着小四子的时候手腕露出一截，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 很瘦弱， 毕竟是文官嘛。 小四子摸了摸八王爷的胳膊，莫名有一种自己是不是长得太胖了的负罪感，这位帅帅的叔叔比他爹爹还瘦一点。小四子手也欠，下意识地摸了摸八王爷的胡子，公孙在后边戳戳他屁股， 不准没礼貌叫八王爷。 你排行第八呀，是九九的哥哥吗？ 九九？是说赵普？是啊，我是他哥。 小四子一听这是赵普的哥哥，好感倍增。 我排行第四，我小名叫小四子，你小名叫小八子吗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